第107集，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好了。龚颖贤慢慢抬起头，盯着天花板。 在上面，屋梁上，屋梁上就有环形的钢架玻璃罩，又有可移动的遮雨棚，藏个把人太容易了。 他们马上朝最近的检修口跑去。由于屋梁是钢架编制而成的，有攀爬的基础，从内部检修口可以上去，不怕死的从外部顺着结构柱也能爬上去。此时音乐和欢呼声震得整个场馆都在颤动，远远的星光闪耀的舞台上，一个人正在唱歌，于千万人环绕之中，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人影，却爆发出了点燃全场的热量。这样的人身上真的有火，他就是紫燕所指的那把燎原的火。可以想象，如果在万众瞩目的跨年演唱会上宋居涵出事了，会造成多么可怕的社会影响。这就是紫燕想要的，他要制造巨大的恐惧，以奠定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。一群人从检修口爬上了屋梁，整个场馆在脚下尽收眼底，密密麻麻的人群和绚丽辉耀的灯光让这场景充满了梦幻的色彩。由于屋梁是弧形起伏设计，他们只能看到波峰，波谷则是下沉在视野之外。距离主舞台最近的一段屋梁刚好就在波谷。从屋梁到主舞台直线距离有100多米，但由于落差足够高，抛扔炸弹就算炸不到宋居涵，炸毁了几吨重的舞台搭建或扔到人群中，都是让人不敢去想的可怕画面。屋梁上虽然能行走，但非常危险，一个不慎就可能从8层楼高的地方摔下去。工人检修都是带防护措施的，他们没有时间做任何防护。 王瑞， 龚颖贤掏出枪，一边往前走一边大声喊着歹徒的名字，几名警察都严阵以待地跟在后面，仁义也跟了上来。 王瑞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 一个人影从低洼处闪过，龚颖贤给几人使眼色，让他们从旁边绕过去包抄。 王瑞，出来吧，我看到你了。 龚颖贤举着枪一步步走了过去。一个男子正站在屋梁的边缘，手里抓着炸弹，那张脸上写满了狰狞。 别过来。 王瑞，放下炸弹，否则我会开枪。 我不叫王瑞，我是鸿雁。 鸿雁已经死在医院了。 鸿雁不止一个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荣耀的焰火。 无论你是谁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 我随时都会引爆，你别过来，再站在那里，我会往人群里面扔，下面全是人。 紫燕为什么自己不来执行任务？你就这么心甘情愿来给他当炮灰吗？ 几名警察已经绕到了王瑞四周，仁义则在王瑞身后。 紫燕有着更崇高的使命，而我的使命在这里。这些得到了神之火却对神毫无敬畏的人，都需要被火净化。 王瑞眼中毫无畏惧，只有病态的兴奋。龚颖贤看了一下表，竟然只剩1分多钟了，此时一秒钟的流逝也足够心惊肉跳。这时音乐声突然停了，宋居涵的声音通过功放响遍场馆的每一个角落。 朋友们，再过90秒我们就要一起迎接新年了。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，一个惊喜，是我最近写的一首歌，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听过。 舞台下传来阵阵笑声和起哄声。 本来想修改一下再给大家听，但我突然觉得这首歌非常应景，它的名字叫做《长夜》。每个人都经历过夜晚，有些夜晚长得好像等不到天明。我们在这长长的夜里忍受着黑暗和梦想，祈祷着曙光降临。也许你真的等了很久，等到快要绝望了，想要放弃。希望这首歌能给你坚持下去的勇气，因为长夜一定会结束，黎明一定会到来。接下来我想陪在场的每一个人度 过这个长夜。 下一瞬，场馆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。早已有所准备的仁义在灯光熄灭的瞬间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，照向王瑞。龚影贤毫不犹豫地开枪，带了消音器的手枪发出啾的一声，一枪命中了王瑞的肩膀。王瑞被枪的冲击力灌倒在地，炸弹也脱手掉在了地上。几人一拥而上，但脚下全是交错的钢梁和玻璃，哪怕有光的时候都不好走。此时四周漆黑一片，磕磕绊绊在所难免。仁义一直拿着手机照明，是唯一没有踉跄或摔倒的。他以最快的速度跑了过去，在王瑞抓到炸弹时扑到了他身上，两人在钢化玻璃上扭打起来。仁义一手将王瑞锁喉，一手去抢炸弹。王瑞拼命挣扎，用手肘狠撞仁义的腰腹。龚影贤也扑了上来，一记重拳砸在了王瑞胸骨下方的横膈膜上。王瑞发出了一声像是被掐了脖子似的惨嚎，疼得整个人都软了。仁义趁机抢走了炸弹，炸弹上显示的倒计时是10秒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龚影贤伸手去抢，仁义却一个翻身从地上站了起来。看着仁义坚毅的眼神，龚影贤颤声道： 你别动。 仁义抓着炸弹往屋梁的外沿跑去。 仁义， 龚影贤想也没想，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。在炸弹的倒计时将要走完的最后3秒，仁义聚起全身力气将炸弹用力地抛向高空，同时他脚下踩空，从屋梁上滚了下来。龚影贤飞身而起，在仁义就要从20几米高的屋梁上摔落时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。他的整个身体也被仁义拽着往下滑，他手脚并用地勉强卡住了略凸起于玻璃面的钢架，两人危险地悬在半空。炸弹炸响，冲击波像一记无形的重拳狠击在两人身上，周围的数块钢化玻璃也应声皲裂。龚影贤被震得几乎要吐血，但他死死地抓着仁义没有放手。同一时间，新年的钟声敲响，无数烟火如流星般窜上场馆上空，在黑夜中绚丽绽放。长达1分钟的长夜过后，舞台上重新亮起灯光，奏起音乐。整个世界的黑暗与沉默在刹那间变成了光明与喧闹，就连炸弹爆炸的声音和火光都被巧妙地掩饰了。 影贤， 仁义仰头看着龚影贤，有万千话语却不知道该从哪句说起。龚影贤也看着仁义，他也想说些什么，可他疼得开不了口，他的内脏剧痛，还单手抓着一个成年男子，整个身体都好像被从内外部撕扯，他只能勉强吐出3个字： 坚持。 其他人都跑了过来，一个拽一个地抓住龚影贤和仁义，将两人一点点拖了回来，直到拖回安全地带。龚影贤始终没有撒手，在脱险之后狠狠抱住了仁义，用那种想要将仁义嵌入身体的力量抱着，并在他耳边哽咽地怒骂道： 你他妈不要命了吗？ 想到仁义向下坠落的身体，他就怕得肝胆俱裂。如果失去仁义，不，这是他绝对不能失去的人。仁义鼻头一酸，只觉龚影贤的身体好宽厚好温暖，仿佛能挡住整个世界的风雨。这时龚影贤第几次救他了？只有龚影贤能给他这种自己被强大的力量保护着的安全感，再坚强的人也无法抗拒着来自灵魂深处的抚慰。可当他生出想要回报的冲动时，脑海里浮现的却是龚影贤充满厌恶的那句： 不准碰我。 他心里一痛，瞬间没有了力气，瘫软在龚影贤怀里，看着满天绽放的烟花，幻想着此时此刻他和龚影贤还在继续着约会，一起听演唱会，一起跨年，一起欣赏浪漫的烟火。 哪怕是他一厢情愿定义的约会。 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好了。